所以他说他使人和睦，他要把中间隔断的墙把它拆回，然后呢让人都能够和睦相处。在诗篇133篇说呢，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里面来看看有哪一些的问题我们有碰到的类似的情况，然后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就来看看做一个检讨，好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这个冲突破碎跟和好他们应当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的关系。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冲突的原因跟处境，冲突的原因跟处境，我这里有谁帮我压是吗？好，我们看看一些的原因跟处境，为什么会产生冲突啊？为什么呢会破碎啊？我们来看看这几个主要的原因哈。我们看在神的话语的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吗？来，一二三，人与神之间的隔阂是因着人的罪，始祖犯罪后，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就已被阻断。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往往是因着私利，因着私利我们怀疑，因着私利我们猜忌，因着私利我们不想沟通，推而广之，国与国之间在利益的前提下呢，何尝不是如此？但你看今天国际的局面哦，最大的国啊，中国跟美国哈，都很强大的国呢，他们也有贸易战，他们也是产生一种的冲突呢，使整个世界的经济呢就开始波动。然后我们看到哇，很伤心的啊，香港跟中国大陆啊，都是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可是呢，哇，六个月的时间，那种的冲突啊，如果你看网站网络上呢，我每天都在看住的时候，我一直为他们祷告，一直觉得。哇，原来圣经所讲过，在幕后的时代呢，国攻打国，然后呢，民攻打民。有一件给我们看到很清楚的，就是他来的日子很近了。他说在幕后的时候呢，就会国攻打国，民攻打民，然后呢，到处就会有饥荒跟瘟疫啊，这些事情呢，你会看很快就会发生了。当国家起这种的动乱各方面的时候，你再看现在他们做生意最赚钱的都在网络上面啊，生意最大的最富有的人都是在网站，都是在那些虚拟的世界的里面。所以你会发到有一天啊，这个气球在不断的吹吹吹啊，有一天呢，这个虚拟的世界将会破裂，破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哇，突然间就发现到哎，那些农作物没有人耕种啊，那些养各方面吃的东西就开始产生很大的这方面的缺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发现到呢，就更加靠近啊耶稣再回来的日子了。然后你看到我们的不要讲太远，讲到我们的国家也是，我们从首相，然后我们从各政党的领袖当中呢，啊，本来是好不容易的有个转变各方面，但是现在你在看那个处境的时候，哇，虽然是改朝换代了，但是呢，其中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你该看前面的时候呢，几乎不晓得前面要怎么样走下去了。那这种种的因素呢，你看冲突就带来一种的破碎，政党的破碎啊，那看到国家的一种的，你会发现到一种的焦虑啊。当然，这个是大方面的，可能很多的家庭呢、啊。父母啊，夫妻啊，儿女啊，兄弟姐妹，我们看看那个邻国很德高望重的前这个总理哈，李光耀他的孩子，三个孩子罢了，哇，闹到在法庭上，也是这个令人家感觉到很难过的事情，都是因为冲突啊，然后带来一种的破碎，造成了整个大家都感觉到其实都被破坏。所以你看到呢，人与人之间所产生这些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历史，然后我们自己做一个检讨，看看我们是在哪一方面。那第一个冲突发生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该隐跟亚伯，也是亚当的第一个他的孩子，该隐跟亚伯这两个兄弟，那他们冲突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满与妒忌，这里说那个大题也不满与妒忌，就是其实这个哥哥呢，该隐呢，他其实也很爱上帝的啊。怎么证明他很爱上帝呢？他种植嘛哈，种了那板农产品啊，他就献给上帝。他的弟弟亚伯呢是牧羊的，他也养了羊，也献给上帝。但这里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就要考一考。你看， 他们两个兄弟都是把他们所做的工作献上给上帝，但是呢，圣经就说呢，上帝喜悦亚伯的奉献，他就不接纳那个该隐的献祭。那这件事情，你看该隐好像不得到宠爱啊，他觉得哇，上帝接受他弟弟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你说上帝偏心吗？你看在这里，上帝要做一件事情，其实上帝有时候会跟我们一样，常常我们都会做一种的试验啊，上帝试验人的心。在这里呢，上帝其实要试验一下这个该隐啊，怎么知道他是试验呢？因为当该隐知道神不接纳他的奉献之后呢，他就很生气了。上帝就直接对他说呢，他说你如果做得好，你岂不蒙悦纳吗？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呢，就已经在蹲伏着等候，他要吞噬你啊，但是你要制服他。上帝给他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你看到人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我们个人都有个人的喜好，上帝也有他的喜好啊，上帝也有他的主权嘛，上帝有他的主权，神也给我们有我们的主权嘛。上帝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上帝有没有权利选择啊？有，我们也是有权利选择，对不对？那么该隐神没有选中他的话，其实如果他知道神没有选中我，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他是神，他有他的主权啊。不喜欢我现在以后我做神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如果里面就产生个妒忌的话呢，我要制服他。神说你要制服他，你不要给他所胜。但是该隐就是被这个罪所胜，结果呢，他就开始不满，然后呢，妒忌他的弟弟，最后把他弟弟带到旷野去呢，把他杀掉了。所以你看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整个人类种的冲突。过后你看他就接受审判，圣经就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没有平安的日子过了。该隐你无论往哪里去，人见到他的时候就会杀他。哇，这件事情你看到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当你杀掉人的时候呢，你发现就有人要杀你。哇，这种的报应呢是非常的清楚，在那时候圣经这一方面就写明出来。所以你看到呢，这是不满与妒忌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了什么功课呢？就是如果我们做一些事情啊，长辈不喜欢的话没关系，不喜欢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如果你不发脾气你不妒忌的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再做过再来过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被安排工作侍奉的话，哎呀，为什么他安排的工作比较哇体面，他的比较啊比较好什么，哇，就开始千万不要这样，不要走该隐的路。你说感谢主没有排到我，我可能做其他的，我被看中的话。每个人都有他的功用各方面，如果你没有发脾气，如果你没有在那边斗气的话，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可能下次什么机会就排到你，你就可以在其中做很好的服事。在家里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千万不要学这个该隐，不要觉得不满，不要觉得哎呀偏心啊怎么样啊。然后呢，罪会在你里面发动，会告诉你说哇，我的父母偏心啊，我教会的领袖偏心，牧师好像不大看得起我。你会里面罪就开始发动哦。如果你给他吞噬了的话呢，那你就哇，我不要来教会了，我不要跟你合作，我不要嘛。就你发现呢，结果呢就躲在该隐的环境里面。好，所以要学习在这方面呢。好，那么再看来另外一个人呢，亚伯拉罕跟罗德。哇，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出名的信心之父嘛，罗德是他的侄儿，其实哈，那这个利益的得失，也就是呢，上帝其实都祝福他们，使他们哇羊群很多，到一个地步呢，哎，他们的地方呢，好像草不够吃了。其实啊，那个时候世界多么的大，草原其实很多的，但是他们就是要霸住那个地方。结果呢，亚伯拉罕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也相争嘛。哇，我要这个地方，你要这个地方，就开始。结果呢，没办法，亚伯拉罕就哇，他度量很大，所以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呢，不是没有原因的哈。在这里呢，利益冲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怎么说呢？他叫罗德来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你我不可以相争。你举目观看，你如果向东，我就向西；你如果向西，我就向东，让你来选择。” 哇，这个心态真的是多么的伟大哈！他没有，要不然没有说哇，我是长辈来的哈，我应该先损呐、啊，你是我的侄儿，你怎么可以跟我争啊？没有了，要不然我让你损。哇，结果呢，罗德就先损了。哇，他以为这个好那个好啊，结果索多玛尔摩拉那个美好的他就损到了哈。但是结果呢，我们就发现到遇到什么问题呢？哎呀，罗德自己所损的地方呢，其实都不是很好的地方，最后呢还要被毁灭掉。亚伯拉罕没有损，他让他自儿损，你看他这个度量呢，结果上帝后来就告诉他说呢，你看你向左向右四方，你看你眼睛所看到的其实都是你的啊。所以你看奇妙吗？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呢，这个当利益得失的时候呢，你不要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你愿意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哦，就是退一步。今天很多的争吵这四个方面呢，都是我们要得到最好的啊，我们你要让给我好的哦。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相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最终就失去了那个整个后来你看罗德的生命过后呢，真是整个破碎了哈，他的家庭各方面呢就落在那种的艰难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呢，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那另外一个我们再看看撒拉跟夏甲，这个是在家庭里面的纠纷啊。你知道撒拉跟夏甲，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太太，哎呀，他这个呢不能生育吧，也很奇妙，有时候他就是不能生育。那在那个时候呢，女人不能生育很羞耻的吧，好像我们华人也是一样嘛。我们华人有说呢，不孝有伤，无后为大，就是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呢，是最不孝最丢脸的事情。哎，他以色列也是这个样子的哈，所以他撒拉就觉得我没有生孩子，哇，好像就很不孝很不好的样子。结果他就用他的头脑来想，哎，我不能生孩子呢，我有使女哈。我的佣人呢就给他的丈夫啊来生孩子。结果呢这个夏甲呢是埃及人呢，结果这个真的是一下子就生出来了，叫做以实玛利，你都知道哈、哦。哇，当这个夏甲知道自己怀孕了，要就开始骄傲起来了。本来是祖母啊，现在我有孩子啊。哇，他就看见他的祖母。你看这个也就是一种没有一种的道德哈，可以说呢没有一种的感恩的心啊。结果呢他就看清他的祖母啊，那就是撒拉就很生气，哇，我提拔你，我让你做我丈夫的太太能够生孩子，你现在轻视我，哇，他就跟亚伯拉罕想说不能够留他在家里，要把他赶出去。后来真的是当生下来以实玛利之后呢，就发现到哇，他就跟这个关系就非常的破裂了。然后呢你就发现接下来呢什么事情发生呢？哇，上帝又很奇妙哦，当亚伯拉罕年纪老迈，撒拉年纪很老的时候呢，99岁了竟然会怀孕生一个儿子哦，叫做以撒哦。哇，这个孩子生出来之后，那这个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已经13岁了，哇，这个13岁跟个 baby 啊，所以他就欺负他的孩子，哇，这一回呢撒拉就忍受不住了，哇，我这不能跟我们一起住，要把他赶出去。结果把他赶到旷野，哇，赶到旷野去的时候呢真的很可怜嘛哈，啊，你看夏甲带着他的以实玛利呢在旷野的时候找不到水喝，哇，就哀求耶和华神。你看当他哀求神的时候，神也垂听他的祷告，然后呢也祝福他，让他成为大国。不过接下来你看所带来的后果是何其的大。今天亚拉伯人，今天回教徒的祖先呢，就是这个以实玛利。你看今天成为整个世界以实玛利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种的冲突，让整个世界呢落在一种非常的艰难的里面。这其实从那个家庭开始，撒拉跟夏甲所产生的家庭纠纷，结果引起了这么大的一种的混乱。好，再看另外一个，就是以扫跟雅各。那这个以扫呢跟雅各呢，那你就发现到这两个是双生的兄弟哈，他们双生的兄弟。那其实呢他们在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了啊。本来这个以扫生出来，但是雅各呢就抓住他的脚跟哈，就是不甘愿，在肚子里面就开始相争了。那这个家庭当然这两个兄弟也是很在一个家庭里面呢 很遇到很不美满的事情，也就是他们的父母啊，就是以撒的跟利百加，他们也不同心啊，他们有点的私爱，也就是这个以撒呢，就喜欢吃野味哦，喜欢吃那些山珍海味哦。这个以扫呢，他的大儿子呢会打猎的哦，哇，常常可能有山猪肉啦，有鹿肉啦，有什么野味啊，哇，这个爸爸很爱他，哇，就特别爱他，特别爱他的。那这个雅各呢，就比较喜欢在家里呢，利百加就妈妈哦，在厨房里面，哇，煮红豆汤啊，煮那些在家，那妈妈就很喜欢这个小儿子。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这个你看，可见他们夫妻当中也不是很和睦的咯。这个太太呢，这个利百加就想他的儿子雅各能够得到祝福啊，以扫啊，这个以撒呢，就想要他的儿子以撒得到祝福，理所当然的长子嘛。所以呢，这个利百加就用手段就欺骗了，就借助第一次呢，就借助煮这个红豆汤，然后呢，让雅各在门口等以扫打猎回来，满头大汗的时候呢，他的红豆汤香喷喷的，哇，因为打猎回来都还没有煮嘛，但是红豆汤是很香的，哇，这个以扫说，哎，给我喝一口红豆汤啊，好，所以谈条件，可以喝吗？可以，你要把你的长子名分跟我交换。啊，我都要死了，还长子什么名分啊？跟你换了，啊，这个以扫呢也就很随便就把长子名分就换了。过后祝福的时候又是这样子，当祝福来到以撒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要为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叫以扫你去打猎，去煮哇最好吃的让我吃的时候，我就为你祝福。给这个利百加听见了，当这个以扫出去打猎的不久，这个利百加就叫儿子来，哎，我们来要得到这个长子的祝福啊，然后呢去预备杀一只羊羔，预备煮了香喷喷的就来到这个父亲那边了。那雅各还有点怕，雅各说不可以，爸爸一定认得我的，因为呢我哥哥呢全身都是毛啊，我爸爸一摸就知道我全身是滑溜溜的，那怎么办呢？哇，这个妈妈就很厉害，你看哇很有手段，她说我用羊毛把它包在手那边，然后煮了很香喷喷，就哎，这个以撒觉得哎，平常没有这么快就回来的嘛，怎么这么快回来的呢？哦，他妈妈就叫他讲骗话喽，啊，因为上帝祝福我，让我一出去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野味，很快就打回来了。哇，这个以撒那时候眼睛看不见了，也蒙查查的哈，闻到这么香味啊，就是等着要吃的哈，结果就吃了之后，哇，当。有点奇怪，他虽然眼睛看不见，耳朵听得见嘛，他说呢，声音好像是雅各的声音呢，但是你来给我摸一下，他想考验一下哦，哇，就过去一摸是羊毛啊，也是绵绵，哎呀，他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爸爸就说，摸起来像以扫，声音像雅各，但是呢，摸起来又像以扫，结果就糊里糊涂的就为他祝福了。当然这件事情完成之后呢，整个家庭就破裂了。后来呀，这个以扫好不容易那天很努力的把那个野味打回来之后呢，我也预备了煮了进去给爸爸的时候，爸爸我已经预备好了，哇，刚才来的是谁啊？我已经吃了，已经为他祝福了哦。我还想原来是弟弟做的事情啊，哇，他说我要对付我的弟弟，从那天开始他要想要杀他的弟弟，哇，这个妈妈这回很焦急了，怎么办呢？结果呢就安排把他送走到他利百加自己的哥哥的那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离开了。那你看这件事情引起的过后呢，整个家庭是破碎了。你看雅各离开之后，就妈妈利百加再没有见到他了，后来利百加离开世界了，他还在外面，过后他再回来，还好这件事情呢，最后他还回来做和好的工作哈，那真是使他们这个以扫跟雅各呢，到最后的时候呢，就重新和好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纷争引起的破碎是非常的严重的事情。好，接下去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约瑟跟他的兄弟啊，那这个约瑟其实他的爸爸呢，耶西嘛哈，你看到。他 他整个就把这个约瑟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是他所爱的，是雅各所爱的妻子所生的啊，所以他就对他特别的有一种偏爱，有偏心啊。那因为这个偏心的缘故呢，就使约瑟在家里就觉得很得意嘛哈、啊。我们平常我们读到的都是约瑟，哇，约瑟是很厉害，很会学功课。约瑟被卖到埃及，约瑟呢后来被提升，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约瑟那是真是很伟大。但是开头的时候呢，其实约瑟也是一个蛮有问题的人、啊、他看到他哥哥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告状回来报告爸爸，我的兄弟哥哥们做什么做什么、啊、那这个爸爸呢又为他做了一个很美的七彩的衣服啊，彩衣啊，所以他哥哥们更是很气啊。过后呢就约瑟又做梦、啊、他又看到哇，看到那个月亮星星啊向他跪拜，看到那个货捆呢跟他跪拜啊，他觉得就是说啊，以后有一天呢好像兄弟们都要向他下拜，这些都是很对很不错的。但是因为约瑟那时候可能说他说并没有那种的智慧，没有进到他们的感受的里面，他就把里面事情全部就讲出来了。哇，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心得，有些东西的话不是随便就爆出来的，你把它爆出来有时候呢就反而得到一些反效果、哦、所以你看约瑟那时候不懂，就这样，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真的是后来哥哥们要把他掰卖到埃及去。不过约瑟他是很会学功课的人，在这里看到约瑟呢，他真是很伟大。你看他冲突之后呢，他被卖了，然后但是他就学功课，他在波提法的家，然后呢在监牢里面，过后他都是很敬畏上帝，然后呢后来就成了埃及的宰相。那上帝的考验就来了，当你得势的时候，当你身份有地位的时候，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真的是神就使他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呢，埃及就很丰盛了，他们呢迦南地就开始有饥荒了，哇，他们就没得吃，就来到埃及要买。没想到来的时候约瑟一看就认了他的哥哥们，哇，知道呢这些人。但是约瑟呢他并没有采取报复的行为，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那约瑟呢还用亲爱的话鼓励他们、啊、过后呢他就把爸爸也全部都引到埃及这个地方来。 但是后来雅各就他们的爸爸离开世界之后，你看这些兄弟们呢里面还是充满了疑惑，充满了一些的惧怕跟不满。他们就想，他说现在以前爸爸在，可能这个我们的弟弟约瑟呢看在爸爸的脸上呢不报复，现在爸爸离开世界了，我们相信呢这个弟弟约瑟一定会报仇的，一定会对付我们的。他们在那边商量要怎么办，他正在谈的时候呢约瑟听见了，哇，约瑟非常的难过，约瑟就召他们来，约瑟就说呢，我岂能够代替神呢、啊、你们从前虽然不好把我们败了，但是呢在神看起来是好的，先把我拆到埃及来。哎，这里一个很伟大的功课，也就是说呢约瑟完全没有怪罪，他也没有说你们以前把我卖到埃及来，现在我原谅你们、这个还是口气还是不大好听，对不对？但约瑟呢就很谦的很谦卑，约瑟说呢，你们的意思那时候是要害我，但是呢上帝的意思呢就是要先差我来，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们做了一件好事让我先派到埃及这个地方来。然后约瑟就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真是你看到这个这里伟大呢，他从整个的破碎过后呢进到那种的和好的里面，我们看到呢约瑟的确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这个人物、哦、所以你看到冲突呢会带来这一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扫罗跟大卫啊，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些冲突的例子、哦、扫罗跟大卫，扫罗是第一个王、哎啊、开头说是非常的是一个英雄，是一个高头大马的人、啊、他们被选他做王 是很好的、啊、但是后来就发现到哇，虽然他这么厉害，但是还是比不上外邦人，比不上那些迦南的那些的巨人、啊、特别是那个腓力士人有哥利亚 大个子的，哇，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比不上那些外邦人，打不过他们，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后来就大卫就出现了嘛，有一天大卫就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哥利亚在骂骂骂以色列人，大卫就哇，这个是没受割礼的外邦人，怎么敢骂上帝的子民啊？他就自告奋勇说呢，这个人我要去对付他。哇，开头人家还说你怎么可以，你这么年轻少年人，但是呢他说我不是靠自己力量，我是靠万军之耶和华去。结果他真的去了，果然就把这个哥利亚打败了。哇，打败之后呢，原本扫罗是答应了啊，如果谁能够打败这个哥利亚，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这个公开讲到的。大卫呢，结果是真的是把哥利亚打败了。那么呢，扫罗王就说，好，我要把我女儿就嫁给你了。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才不久过后呢，就发现到，哎，大卫原来是有上帝的同在，他有这么大的能力，结果呢他可以出去把仇敌打败哦。哇，因为这样的事情呢，整个以色列百姓那些妇女们呢，歌唱的那些可能领鼓队啊，哇，他们就看大卫得胜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跳啊唱啊。他说扫罗就是王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哇，很兴奋。这个扫罗王听到就不是味道，我是王来的嘞，我只得到千千哈，大卫是将军罢了，他得到万万，哇，他里面就很妒忌，哇，妒忌也是很可怕的。哎，你知道吗？如果有人做得比我们好，哎，我们是感谢主，我们成全他，鼓励他，而且真的是让他能够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可是呢，在这件事情上，扫罗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就很妒忌，他里面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哇，为什么人好像对他没有像以前那么敬重他？结果他就想杀死大卫。你看，人里面一开始仇恨，一开始妒忌的时候呢，就想要对付人啊。你看到今天在很多的国家政治里面各方面的话，你会发现哇，有强人出现的时候呢，就有人就想办法要把他拉下来。所以你发现到呢，扫罗就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他的冲突呢是出于没有安全感，他害怕这个大卫超过他，害怕这个大卫得到更高的荣誉，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妒忌仇恨，就使魔鬼呢有机会在他里面动工。后来圣经就说呢，他常常就胡言乱语但是又这么巧大卫是一个很会弹琴的人人家就说，哎，让大卫来弹琴来帮他赶鬼。大卫一来一弹，鬼就跑掉了。但是这个扫罗一看了，哇，又是这个人啊，哇，他在弹琴的时候他就会，哇，他就拿剑要刺他吧，他上帝都保守他所以整个的冲突过后，你发现到最终大卫都一直的忍让。大卫呢有两次的机会可以报复，可以把那个王杀掉了，但是呢大卫都不敢，他说我岂敢动手呢伤害那个受膏者。那大卫呢都一直在一种退让的地步，那扫罗王就不肯和好，他继续的攻击这个大卫，最终呢整个国家就败落在他的手中。有一天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因为大卫已经在旷野逃避了，那整个仇敌来的时候呢，他的儿子三个儿子在同一天被仇敌杀了，他自己一看大势已去呢，自己也自杀了，所以整个王国就这样子了。你看冲突破碎带来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所以这里看到呢，扫罗跟大卫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还有另外一个罗伯安跟耶罗伯安。哇，你知道罗伯安是谁吗？罗伯安就是那个所罗门的儿子，最有智慧的。你说很有智慧的人生了儿子会很有智慧吗？不一定啊，李光耀这么相信的嘛你知道李光耀总理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是鼓励那些你们大学生的博士最好跟博士结婚那专业人士跟专业人士结婚了，让我们有个新加坡要有好的品种他讲品种可以有好的品种这样子但是其实呢，人的生命，人的智慧是从耶和华而来的，并不是人可以在这方面分配的所以你看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是一个很平凡的人， 没有智慧的人。他的仆人呢、啊，他的随从啊的儿子呢，叫做耶罗伯安，却是个很有智慧的人。你看这个倒反了哈、哦。哇，那个耶罗伯安这个仆人的儿子很有智慧，哇，办事很精明哦。所罗门开头使用他，觉得哎，这个人有才干，给他安排。但是后来慢慢觉得不对哦，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呢，他强过我的儿子，那过后呢，可能他会做王，我的儿子就没有机会做王了哦。人家损的话，损那些比较厉害的，他的儿子就不厉害。哎呀，这个所罗门就动脑筋，结果做什么呢？就把这个耶罗伯安呢，就他仆人的儿子，调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他的儿子就在自己的身边啊。那调到很远去的时候呢，就没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来掌管了哈。那过了几年，真的是所罗门要去世了。去世之后呢，王位就传给这个罗伯安他的儿子喽。但是儿子不厉害哦。啊，怎么办呢？哎，那个耶罗伯安在外地听说啊，所罗门死了后，他很兴奋，他要回来。他说，其实他心地很好，我要回来，我要帮助这个罗伯安，我要帮助这个所罗门的儿子，要把国家建立起来。所以他一回来呢，就提议了，真的很有智慧啊。他说呢，他就告诉他们，就说，哎，所罗门王啊，你的爸爸以前统治的时候呢，花很多钱嘛，啊，娶很多太太。然后呢，哇，你浪费国家很多的资源嘛，那所以呢，抽税抽得很重嘛，啊，很重嘛，所以我们要改变了，我们要改变，要改朝换代哦，我们要减轻这些，我们要把那些开销各面拿掉哦，哎，我们国家像不像呢？我们前任的首相也是。到现在还在那个法庭上啊，有很多的这情况，当时也是个同样情形啊。结果他就建议他说：“哎，我们要，要把这国家治理的好的话呢，要减轻税务，让百姓过得好一点。这方面，那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呢，开头听的时候，哎，觉得不错不错，但是他不能做主意啊。”他就问了，问他爸爸的那些身边的那些的谋士，年长的谋士，他就问他们，那些谋士说，哎，有道理啊，应该这样，但是他想想还不肯定哦，他问问他自己身边的朋友，年轻的一代，结果呢，就问那些年轻人，年轻人说，喂，现在你做王啊，你是黄金的时代啊，你要告诉他们说呢，不可以。他说呢，我要比我的爸爸更加奢侈，我要比我的爸爸更加能够繁华富贵，哇！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说，他说呢，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爸爸的腰还粗，我要给他们更重的这个税务各方面，哇！结果真的是哦，这个耶罗伯安回来一谈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你知道吗？我的拇指小拇指比我爸爸的腰还粗。你的建议我不能够接受，我要让我过得更加奢侈。可能他里面想，我爸爸有1000个妻子，我可能要有2000个。我爸爸用花这么多钱，我要用更多的钱。哇，他真是那时候呢。结果呢，这个耶罗伯安，他有智慧人嘛，他一看他说，哇，如果这样的话，对不起哦，我不能够帮助你啊。结果他就离开了。没想到啊，当他离开的时候呢。国家12个支派里面呢，10个支派的人说：“我跟你去啊，我跟这个有智慧、有聪明的这个去啊，啊，留下2个支派呀、啊，就跟着这个罗伯安装起来，可能去厕所、啊。那另外一个呢，巴拿巴他的同工呢，看到哇，我的师父走掉了，他也走掉了哈，我说剩下保罗在那个地方，他们来，我保罗一看。”不对，这个简直我们传福音就是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了、啊、哇，你们在做什么、啊、哇，结果呢，彼得就当众的就责备这个彼得、哦、就开始骂他、啊、但是后来呢，他们有一个折中的办法、啊、但是彼得说，哎呀，他们这些人的势力太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彼得后来就说、啊、保罗就说呢，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做咯，我就去外邦做外邦人的使徒，你继续回去耶路撒冷呢做犹太人的使徒吧。他们就后来就行相交这里、哦、就这样子的、啊、就有了一个算是个和解了、啊、但是呢，你看到福音过后呢，从那时候开始呢，使徒行传不再记载彼得了，只记载保罗， 在外邦在各处呢传讲那个福音，因为上帝其实他的福音是偏传给不分种族不分地方的、哦、所以你看到他们因为真理不同的诠释、啊、那彼得有他的为难。后来犹太人呢、啊，耶路撒冷犹太人对保罗呢非常气他，觉得这个保罗这个啊到处传福音传耶稣啊，他们认为犹太人认为那时候呢彼得他们认为说耶稣是我们跟过耶稣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那保罗在外面传说呢哇凭着信心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啊各方面，然后他们就受不了，他们就来批评保罗，想要对付保罗。但是呢彼得知道啊，彼得告诉他们说不可以，保罗呢他有上帝的启示的，他说的对，可能我们不明白，但是呢不要随便批评他、啊、彼得认识这个保罗的知识、啊、所以你看呢保罗跟彼得他们当中他们还是能够彼此的相处的、哦啊、但是呢跟随的很多的犹太人啊他们那些呢就不能够接受这个保罗所传的这个、啊、真理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呢保罗还有一个冲突的地方，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哇还有一个叫做巴拿巴的，你知道巴拿巴是谁吗？巴拿巴就是那个当保罗被那个在大马士被关照之后啊，他眼睛瞎了三天嘛，过后呢他悔改了、啊、神就、呼召了他、啊、巴拿巴后来就是把他带到使徒门当中去介绍，他说这个使徒这个保罗呢其实他已经悔改了、哦、那巴拿巴是一个好人，圣经说他是个好人，他是很能够成全人的、啊、那保罗开头跟他在一起叫做在安提亚那个地方被差遣出去在一起做工，那他们也开始收门徒咯、啊、好像我们的医生长老现在有很多的门徒，大小老幼门徒都有、啊、那么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嘛叫做马可，马可呢年纪很轻、哦保罗巴拿巴看到他哎不错就把他带在身边咯，到处去啊宣教啊各方面带在身边。但是呢那个时候保罗跟巴拿巴去的地方很苦哦，常常受到逼迫啊，有逃难有的时候很辛苦的。那去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个马可有一天他说我不要去了，那个时候他们很需要啊，我们人手不够，你忽然间你说因为他们要带东西啊怎么样去周济啊那些穷人啊他们去帮助，这马可说我不去了，哇这个保罗很焦急啊，哇很焦急，他就为什么不去，结果呢保罗就生气了，哇你不去以后我就永远不带你了，不要了。后来有些地方呢马可说我要去，保罗说不可以我不带你去，因为你上次 born dead 了他离开现在不带你去，哇但是呢巴拿巴说哎呀不要紧啊年轻人嘛他还年幼啊给他机会啦，保罗说不这种人我不可以接受不能够。后来呢因为这样的事情呢两个人就分手了咯，就冲突了咯。后来呢巴拿巴说这样的话我带马可，他带着马可，保罗呢就带着希拉或者提摩太啊就分开了、啊、所以这个冲突产生的是这种的分裂、哦、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和好呢、哎、有、哦、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哎、当保罗年纪老迈的时候，那时候他突然间觉得说哎啊、你们也记得叫马可也过来，因为马可对我有帮助的、啊、马可真的 对他有帮助的、啊、他虽然那个时候被拒绝，但是后来呢看被那个马可是谁呢，马可后来就写了马可福音、哦、如果那时候巴拿巴也不要马可的话，那今天就没有马可福音了但是呢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当中的争执、啊、就是因为领导方式不同，所以同样的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看到领导啊、组长啊、牧者啊，不同的教会都有领导的方式不一样的，有的会像保罗哇 law by law 一切都要按照规矩的，另外呢就是有像巴拿巴的啊，不用紧啊，像巴巴福音这样、啊啊、所以我们的长老牧师又长老又是牧师，所以又是保罗又是巴拿巴，严厉的时候哇严厉，但是呢哇如果是像父亲的时候温和的时候非常温和、啊、所以感谢主，你看到呢他们虽然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冲突，但是过后呢、啊、他们又能够重归和好、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冲突带来的破碎跟伤害是哪一些呢、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几点、哦、第一呢就是哇丧失生命以失去安全，这个就是 该隐跟亚伯的处境，哇，失去了生命，冲突如果没有和解的话呢，生命都失去了，人家要杀害他，失去了安全，不能够共享和平共处的幸福呢？你看到就是这个，就是你看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跟夏甲，本来如果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基督教跟回教是阿爸阿弟是很和睦相处的话，整个世界几乎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你看其实今天最大的三个宗教，你看这个基督教、回教，还有一个就是犹太教啊，都是以亚伯拉罕做他们的祖先各方面的。但是那个他们就承认说，回教他们就承认那个就是那个这个那个谁，以斯玛利，他们是称为他们的祖先。但是呢，我们看到以撒的，凡是以信心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从以撒这条应许的线而来的。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不能够共享，反而呢，就一次产生这种冲突。感谢主，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加拿大曾经发生过一件的事情。那时候有亚拉伯的代表、亚拉伯的基督徒跟以色列的基督徒啊，他们一同的走到台上，在一些领袖的拥抱底下，他们彼此认罪啊，彼此洗脚。他们在那时候宣告是说呢，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啊。然后呢，以斯玛利的后裔，他们就承认，他们说我们是被欺骗了，我们被仇敌欺骗了。为什么会被欺骗呢？就是因为曾经有仇恨，因为被赶出去嘛，赶出家园，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啊，就很里面很气啊，非常恨这个撒拉，就觉得没有人情那个方面呢、啊，那个仇恨所引起给仇敌留地步，过后呢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网络，直到今天你看到啊。不过现在有偶尔有一些地方就开始有一些的这种的行为，就是当他们发现能够从这种的捆绑里面出来的时候啊，他们就知道，哇，原来那个回教呢，他们所信仰的各方面的话是受到这个仇敌的辖制的啊。那他们从其中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到呢，就进到这个应许的里面，那个时候呢就可以共享这种和平相处。所以有一天我们看到上帝会做很奇妙的事情，上帝怎么样能够改变扫罗变成保罗，大马士的官啊。我们也相信有一天啊，在族群里面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也会遇见这光，然后会出来呢为主做见证，到时呢你看到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三，那个世代的仇恨啊，就是所造成的这个因素啊，变成的情况啊，还有家庭的撕裂啊，就是这个就是有约瑟跟那个以扫跟那个雅各的家庭啊，国家的亏损，整个国家受到亏损，就是罗伯安跟耶罗伯安的问题、哦、你看到、哦、然后呢福音的拦阻呢，就是因为在保罗的时候、啊、保罗跟巴拿巴、保罗跟彼得、啊、因为他们不能够有共同的在这边和谐一起出去传，结果变成有外邦的基督徒、啊、有犹太的基督徒、啊、所以后来这个就演变成今天呢，我们发现到呢，我们就有很多的派系的出现，开始有天主教，有更正教、啊、然后呢就有些宗派就出现了哈，浸信会啦、卫理公会啦，然后呢在这个几十年前就开始呢，就有那个就有这个灵恩派、啊、传统教会、福音派啊，所以慢慢的这些派系，但感谢主呢，慢慢的就开始有一种的团结了，大家就开始发现到呢，如果我们不放下，我们就跟主耶稣的大使命呢就开始相差了、啊、所以神要我们呢能够和平，能够共处，能够一同站在同心合一的里面、啊、好，那么看看如何来重建破裂的关系，如何来重建呢、啊、第一呢，就先重建自己与神的关系。首先第一招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也就是我们不断在做的，我们先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如果人跟神没有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们很难跟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你跟神关系很亲密的时候，你就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的度量，你就能够有那种的爱，就能够有那个牺牲的精神在这方面。我们来看看这个接下来圣经，接下来圣经，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一二三，你们从前远离的人，现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可以亲近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成就了和平。基督既然借着十字架消灭了仇恨，就借着十字架使双方与神和好，成为一体。你看神很清楚的，怎么样才能够和谐和平呢？就是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而且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他身体为我们裂开了，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为我们摆上，也就是他，我们跟随他接受他的时候呢，你发现到呢，神已经成就了这个，我们就是要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个三方面呢，拆毁隔断的墙，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说拆毁了人与神之间的隔阂，拆毁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破了死亡的绝境。你看，这耶稣为我们成就了，如果耶稣没有为我们死的话，没有让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的话呢，我们将永远没有办法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将永远是流离失所的。那如果没有打破死亡的绝境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呢，我们人呢，就什么叫做死亡呢？死亡就是隔绝了，跟神没有来往了。我们讲engine 不能 start 的时候讲到死火就是死火，其实不是死嘛，这修理了它就会活过来，对不对？所以呢，这死亡的圣经里面，死亡不是说死了就没有了，不是的，死是睡了，是暂时的隔绝，就是隔绝了，叫做死，在圣经里面叫做死了隔绝，因为我们将要永远的活着，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我们都会活到永远的，我们灵魂是永远不会死亡的。永远不会死亡的，只是说你的灵魂呢，如果与神连接在一起的话，有沟通的话呢，那我们就叫做永生。如果你的灵魂没有跟神接在一起的话呢，你还是活到永远的，叫做永死，就是以后进到那个火湖里面。所以你看，我们永远不会灭的，你不要以为哇，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预备你的永生，以后你要永远活着，你要跟谁在一起？你要跟在乐园里面，在天堂里面跟神在一起，还是你永远的就跟隔绝的，就跟魔鬼跟撒旦在火湖里面，也是永远永远的。哇，所以你发现到呢，这是耶稣我们完成了在这方面的和睦，我们只要靠着主就可以得这个永生。今天我有跟一个跟传福音的时候，我就有很简单的一个比喻。我们知道今天人要到天堂去的话呢，是有两条路的，有两条路啊。有时候我们会批评人家宗教啊什么啊，信仰信那些拜什么拜什么的话呢，其实上帝给人是很公平的。你看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人是怎么样跟神和好的呢？你发现到呢，是借着行那个律法，对不对？要行律法啊，然后呢，行律法呢，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宗教嘛，宗教今天就是律法咯，宗教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什么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宗教啊，宗教就教你，就是教你咯，教你这些东西的。那但是呢，人做得到吗？做不到。小小年纪啊，你都发现到呢，你教他都会不听话的，他长得都会。我一个孙小小的两岁多啊，你说他不吃东西的时候，哎，怎么就是？他说 no， 我不要吃。然后有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吃的话呢，就说你不吃啊，哎，这个不好吃，不要吃，哎，不好吃啊，不要吃啊，我要吃。小小年纪就会跟你就会这样的做法的嘛。你看，所以你发现到呢，人是没有办法 如果人可以靠着教育来学好的话呢，就每个人都好了，就没有这个世界就没有问题了。就是怎么教宗教教导各样师父各种的那些的宗教师的话，都没有办法能够改变人。上帝也知道人做不到，如果你能够守律法你就可以上天堂，但是人没有办法守。上帝为人预备了另外一条路，也就是呢耶稣基督，他就代替了我们。哇，这个就很伟大，我们做不到，耶稣做到了。所以呢我是靠着耶稣，因为上帝看耶稣为他的宝贝，因为上帝看耶稣成就了律法，耶稣看见上帝看见耶稣呢顺服没有犯罪，他很喜乐。那所有靠耶稣的人就一样的在上帝里面呢就可以了啊。所以我就用个皮跟他讲说，我们哎，你要去新加坡其实有很多条路可以去的啊，不能够说只有一条路，你可以坐车去，你可以搭巴士车去，你可以坐火车去，你可以踏脚车去，摩托车也可以，最糟糕走路也可以去嘛，可以去吗？可以去啊。但是如果今天呢有人 offer 你飞机啊，或者直升机啊，在这里直升机送你去新加坡的话，你还要走路去吗？你走路很辛苦了，你不晓得要走多久啊，多么危险。直升机把你直接送到新加坡去，哎，信耶稣啊，就好像上帝把我们放在直升机里面，直的上去了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的，就必得救。这么简单，上帝给我们就是这么简单，那是要你相信他，就是要信靠他。所以你看到呢，神已经借着耶稣呢，就已经把所有的断墙都拆除了，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靠近主，我们信靠他。然后呢，第二呢，他废掉了所有的冤仇哈，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他哇受了刑罚，因为有罪一定要受刑罚。既然耶稣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刑罚，你不能够发了再发嘛哈。如果你在法庭上犯有罪，你犯法的，你罚款了，罚款了之后你就自由身了，对不对？你不能够说哇罚款了出来又抓你，你又抓你，你罚款了又抓你，不能嘛。那罚了就是已经废了冤仇啊。你发现到呢啊，这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哈。说多少时候呢，我们得理不饶人，或者是无理占三分，小事积成大冤，最终产生憎恨，一个缺少了爱的世界。所以你发现到呢，我们需要学习原谅，学习呢宽恕啊，学习呢有耶稣的有心智啊。人可能会犯错，人可能有些问题，但是呢我们都能够知道呢，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这方面。所以今天呢发生了很多的问题都有很有理由的。你如果看看香港的那个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哇。你如果看香港的年轻人哇，他们新一代在那边讲的理由，哇，你听听说哇，真的是很有理由哦。你再听那些亲中国的，他们讲的，哇，也是很有理由哦。但是个人都看着自己的理由的话，我有理由，你有理由，那怎么办啊？哎，转过来了，你去看看对方的理由，听听对方的理由讲了，哎，哇，原来这样，我有盲点哦。你听他讲，哎，有盲点，然后呢，大家能够和平相处出来，不要在那边就用那种各样的方法来处理。所以你发现到呢，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呢，要学习的。我们要，我一直强调，在每个聚会，我常常都有强调，是说呢，上帝不是看所有的人，整个世界都变好了，他才说哇，整个世界变好了。哎，上帝他总是用他的原则，他的原则叫做替代的原则，有听过吗？替代的原则我讲过 几次了，就是代表性的原则，代表性的原则。简单的一个例子，你要深深记得的话，索多玛尔摩拉城的原则啊，很简单。如果索多玛尔摩拉城有十个义人，上帝就因这个十个义人就不灭这个城。这十个义人呢，就是代表性的，代表性的人数啊。如果那个城里面有十个，上帝就因为这个十个就赦免。所以我们今天地位很重要啊，不要看我们基督徒少数啊，我们教会人数不多啊，哎，上帝不是看要很多人的，上帝看有足够的人，代表性的人出现在神的教会 啊，在敬拜，在祷告，在满足神的心意。其实你看耶稣一个人就代替了所有的，对吧？也是代表性的嘛。耶稣一个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说我寻找看看大地有没有一个，他说一个都找不到。最后呢，耶稣出现的时候呢，就一个就成就了整个的救恩。今天上帝要得到他的教会，不是说、所有的礼拜堂所有的教会大家都、很虔诚，都很敬拜，都很好，不是，只要有代表性的人数出现。所以你们在这边敬拜非常的重要、神在不同的地方在寻找。如果有一天那个足够的人数出现了，多少人我们不知道，索多玛摩拉城是十个，整个教会的话多少个我们不知道，但绝对不是很多人。代表性的出现之后啊，上帝心就满足了，他就使这个整个世界就会转化过来。所以我们今天呢最后一个和平福音润到众人，传和平的福音，我们不知道在传你发现到呢，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虽然世界仍然有不公、全球恐怖主义、强权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等等等等，不管怎么样，你看到我们的国家看起来，哎呀，没有希望了。看起来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几时呢？你不用担心的，上帝有他的时候，而且有那个关键性的人数会出现哦。什么时候忽然间出现的时候呢，上帝说够了，哇，他就荣耀就回来了。所以我们都带着极大的盼望等候，因为上帝说要成就就必定成就。有一天就好像启示录的十九章那边讲说，心腹自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相信有一天教会一定会自己预备好了再跟你提醒一下，不是所有，如果你看要所有的话呢，我都很灰心呢。什么等到什么时候呢？一间教会预备好都不容易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一样的刚强，一样的每一次聚会全部都来，祷告聚会也来，守望也来，服事都来，会不会呢？不会嘛，对不对？祷告聚会人就少了很多啊，服事的时候可能又少了很多啊，是不是？但是呢，上帝并不是看这些，上帝看有足够的人数达到之后，哇，上帝的心就满足就成就了所以当我们带着一个兴奋的心呢，首先我们就解决我们自己的我们如果有任何的冲突有任何感觉到破碎，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你已经为我成就了，我已经可以这些全部都可以放下了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是合一的。所以你发现呢，无论是家庭，无论是我们的夫妻，我们的父母跟儿女，公司里面各样的同事教会国家都好，我们呢都带着一颗心说，神啊，有一天你的旨意会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 Amen 把荣耀归给主。 Amen， 哈利路亚。